正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拉着线复习你给的温柔，覆水在一旁的寂寞，像我给不起承诺，怎么会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，我只能永远读着背包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，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读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我就请你当作 音乐读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《我听过你的歌》。 祝你万事如意，天天快乐。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金海心《可惜没如果》。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来一场小风波，尝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，要得够结果才要过。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寂寞， 我都能给，我 长发及腰，嘿，归来娶我可好？等你等得忘了笑，求了头上的金不要。怕每一天的煎熬，想别人知道，默默为你祈祷，相信你是我的骄傲。不怕不怕青春年少，只想随你天涯海角，别人知道。